德国反敌论坛近日发表一项声明，表示谴责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追随势力日趋露骨的对朝扼杀阴谋。另外，瑞士朝鲜委员会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7月2号发表联合声明，表示支持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声明。